当大批商品房还停留于能住人时，本市公租房已经迈向绿色智慧小区。位于海淀永丰基地的青塘湾公租房项目是本市第一个绿色居住区，3790户租户将能在明年住进这个生态社区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近日，由市委宣传部、市新闻出版广电局、西城区委区政府主办的第七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、2017北京儿童阅读周、中国童书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。今年8月1号将施行的北京市旅游条例对旅行社和导游、景区、旅游客运、旅游购物、网络旅游服务、一日游和民宿等做出了详细规定，尤其对非法一日游顽疾明确了法律责任，相比旧条例加大了惩处力度。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纪念日，记者从抗战馆获悉，包括郭沫若1939年手书于重庆的抗战七言诗在内的一批抗战文物入藏抗战馆。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，跨省医联体也越来越多。为缓解京津冀医联体临床用药的压力，京津冀召开食品安全区域联动协作会议，将有望实现院内制剂跨省联动使用。此外，药品监管、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等也将在京津冀地区实现联动。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中国食品药品智能预警处理平台近日正式上线，平台将助推中国食品辟谣联盟开展多项辟谣和科普，并添加谣言识别器搜索引擎，便于网民快速搜索关键词以查明事实。记者从北京市总工会了解到，北京市总工会将开办约80个深受双职工家庭欢迎的子女托管班。托管班在辅导孩子完成假期作业之余，将开设丰富多彩的教学课程和文化体育活动，以及富有特色的专业辅导。同时将根据实际情况，适当组织参观学习、开展主题教育等集体活动。媒体从张家口方面了解到，张家口建发集团和深创投成立了冰雪产业基金，基金规模25亿元，主要用于建设冰雪产业园和冰雪产业的发展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，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空气中强烈着幻觉。

小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 港媒曾经报道过，谢霆锋为两个儿子购买了3亿港币的教育基金，方便他们将来去任何地方读最好的学校。大儿子 Lucas 1岁的时候，谢霆锋把自己拍危险动作戏的镜头剪了一段2分钟的视频送给他当生日礼物，目的是让儿子明白，爸爸就是这样卖命拍戏养活你的，不管你今后长大做什么工作，都要有上进心，有很好的人品，才有好的前途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尽可能多的创造财富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父母，他们给孩子的寄语是，我很拼，你肯定也是好样的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此刻，唯你相伴。

总会自然的思念。我不会原谅我清醒的太晚，忘记了爱过你的力量足够让我成长，足够弥补对你的失望。的温度不容假装，就像那四季流转很正常。真心爱我的时候你那么善良，真心不爱我也无视你的漂亮。早一天让我释放，感情跟人一样，总会自然的死亡。我不会原谅我清醒的太晚，忘记了爱过你的力量我成长，足够弥补对你的失望。 北京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